好，翻嚟我哋第三节喎。 系， 我呢个第三节咧，好似特辑咁 系 嘛？ 系啊。 咁我哋一定要招呼下啦。 太多关于佢嘅新闻啦，呢几日。 系冇法唔讲系嘛？咁咧就呢个 F35 啊。 仲要 B。 系啊 B 啊。咁 F35B 咧，点解要讲咧？因为就首先咧，就即系咁耐以嚟咧，即系基本上啊，呢14年嚟啊，即系其实咧，基本上第一次一个咁严重嘅意外啊。 系。 咁今次咧个意外咧，就讲紧咧系佢成架机咧，因为佢成架机直头系。即系坠落啊！即系唔系咁简单，佢即系紧急降落，唔系呢啲问题，就系坠落啊！咁所以咧呢单嘢咧系相当之严重啊！咁咧同埋咧就大家咧都睇到噶啦，咁咧就今次咧就喺美国本土啦。咁因为咧之前咧先讲紧咧，即系大家都睇到就系佢之前咧先至喺阿富汗嗰边系咪啊？ 系 咁咧就先扬威噶嘛，所以都几麻烦。嗱，咁我哋不如谂下，就顺住个时序讲啦吓。 好， 个情况系咁嘅。嗱，首先咧。佢咧就喺前兩日嘅啫，9月27日嚇，咁咧就嗰日咧就出動咗呢個 F-35B 戰機啊，咁當然啦，佢喺邊度出發咧？就係、是、呢個叫黃蜂級嘅戰艦 SS， 我哋之前講過啊， 上個禮拜都講過啦，非常熱鬧。 嗰陣時咪話咧，佢已經 ready 噶嘛，即係 ready 可以隨時出擊噶嘛，咁咧就喺呢個 SS 咧嗰度起飛啊，咁今次打邊咧？嗱，你又唔好以為佢打敍利亞喎，原來佢係聲東擊西嘅。 哦， 你擺喺咧阿拉伯海咧，你以為佢，咦，會唔會就打呢個敍利亞？唔係，原來佢打阿富汗。 哦， 你估佢唔到，我哋都話啦，其實佢使乜去到你個位啫？佢飛機嚟噶嘛，好快飛過去啦。跟住咧，今次咧，边个四个军种边个最威咧？今次系海军陆战队喎， 系 Marine 喎，咁 Marine 咧就系话啦，今次咧 F-35B 啊，即系呢个地支援地面部队啊，咁你知啦，即系理论上啦吓，海军陆战队啦吓，即系 Alex 成日讲啊嘛，去啊最早佢去嘛， 系啊，最迟最迟走， 走啊最迟走啊， 系啊， 即系呢啲就即系 简单嚟讲，其实美军即系叫海军陆战队咧。就简单嚟讲，你可以当佢嘅远征军啦。 远征军， 即系以前啲英国嗰啲啊，最巴闭嘅远征军吓，打嗰啲殖民地啊。 系 咁啊，海军陆战队咧，都系咁上下嘅。 哦 ，OK。咁今次啊，执行呢个任务啊，系海军陆战队211战机攻击中队啊 ，VMFA 211啦。 系 咁咧，就当然啦，美国军方咧就唔肯透露，首先用咗几多架，唔知嘅。 系 咁，但我哋绝对谂唔系一架啦，肯定。 哦、 通常咧唔系两架就四架，一定系双数嘅，唔系两架四架噶啦。咁我相信都够啦，唔系两架四架都系，亦都冇同你讲系咩武器，但我哋都估到噶啦。 有啲咩啫 ？JDM 咯，仲有啲咩啫？铺路咯，披飞咯，铺路二型炸弹咯，最常见噶啦。JDM 呢啲，因为咧首先咧呢啲有雷射导引，有 GPS， 因为够准啊嘛， 好准噶。 佢又唔会炸到你架咧，即系又嗰句啦。今日要炸 Alex， 我唔会死嘅。又会讲得咁衰， 好夸张噶， 真系好夸张。 我 Facebook 掟个条片出嚟，即系个 share 条片出嚟，就系讲个 UO Fighter。 你讲 Polo 嗰个嘛？ 系啦，即系 Polo 二啊，好似 个 Polo 二 系啊， 真系掟落去咧，系可以瞄准到个十字噶，就咁掟落。 真系中到噶， 真系中噶，即系几个货柜。 最恐怖咧就系个货柜咧，你三层啦， 系啊， 你中第二个咧，下面嗰个唔冧嘅， 系 即系嗱，今日啦，今日咧 Albert 咧喺出面帮我哋教咪啦， 系， 跟住我哋呢度啦，跟住炸到 Albert 咧，我哋冇事嘅，继续做军武器研嘅，仲可以系好恐怖嘅，唔好意思 Albert 咧，攞你嚟讲啲嗱，即系个情况系咁样噶。咁所以咧就大家都估到系呢啲噶啦，咁咧当然啦，有啲人话会唔会咧打一个叫做 GBU-39B 呢个咧小直径嘅炸弹嚟嘅咁样，咁有啲人话可以整呢个战术核武啦咁样，有冇机会咧都有机会嘅，咁当然啦，啲人话究竟今次咧系内置定系外挂，我谂应该内置嘅， 应该内置， 应该试一试内置先，因为都制度嘅，咁当然啦，就理论上啦吓，你虽然喺亚丁湾啊。咁但系咧就打去巴基斯坦嗰边咧，其实都唔系远啊嘛，都系个射程范围之内咯，咁所以都 OK 冇问题。 系咪吓啊？巴基斯坦啊？ 系啊，咁同埋咧 F-35B 咧，嗱原本好贵嘅，原本成架机咧系三个军机入面最贵嗰架， 因为垂直升降啊嘛， 垂直升降啦，即系入面中间有个 fan 啦， 个 fan 系啊， 咁呢个技术都复杂啲啦，咁就要1.2亿美金嘅， 系啊， 咁啊真系贵嘅，但系咧你知啦，近排咧就因为美军咧一次过落 order 啊嘛，咁咧美军话喂我要落 order 啦，咁我哋依家嚟紧咧就买机，咁咧就嗱 Alex 讲过啦系嘛，即系因为咧。Lockheed Martin 近排佢话嘅，佢会提升佢一啲系统啊嘛，系嘛，佢会提升佢个电脑系嘛， 个作战能力。而家讲定迟啲讲， 都讲得嘅。 呢个话即系侵称嘛，快25倍嘛。 但系恐怖25% 就话咗25倍， 25倍喎，大佬。 咁都应该唔系成件事啊嘛。 唔系，佢应该讲某一个功能快25倍，跟住 average 咧就攞咗25厘个数嚟仲讲嘢。 系啦系啦，咁即系有样嘢好快啦，快得好紧要，所以拉成条数咧就拉到好劲啦。 系啊， 系啦，咁我谂就算你 CPU 都去唔到咁多啦， 去唔到 啦，咁所以就应该某啲嘢。 即系我哋上年先。 节目讲讲话，喂，而家 F 三五 up CPU 唔够快， 再 upgrade， 要 upgrade 喎。 但你都去唔到廿五倍啦，五倍都叻啦，系咪先？ 系咪？即系我喺Google讲啦，我升级咗，我有减价。是不是个最高最好的 marketing 嘅，即系你唔买酒保啊？ 系啊，你唔买酒保。 所以加单。 系啦，加单。嗱咁讲翻啦，跟住咧，美国咧就宣布咗嘅，即系咧喺呢单意外之前嘅啫，真系。啱啱一日前，佢咧即系见你嘛，哇！你炸阿富汗炸得咁劲系嘛？好，即刻就$115亿就买你114架。 系。 咁咧，你发觉咧，原来成件事系唔使$1亿买架嘅。 系。 是好正的。 $9,000,000而家价到。 是啊，唔使多。 自己美军内部认购$9,000,000 是啊是啊。 唔系你外面啲$9,000,000 买到。哇、啊、你冇諗多啊。是啊。 两回事啊。 是唔、啊、其实佢系比你心目中平$100,000嘅。是$8,900,000。 是。 平$100,000嘅。啱啱呢$100,000我可以攞嚟呢整个 Tomahawk、 哦。Okay、 寫法。 好。 咁呢就$8,900,000。咁相对其实唔系好平啦。 是啊。 已经起 hit 到去$80,000,000嗰个位喎。 是啊。 是啊。跟住呢佢哋嗰个总经理啊 ,Uma 呢就讲啊嚟緊呢 ,2020 年之前啊佢哋希望呢将 F35A 佢哋呢最简单嗰部啊。F35A 呢将个单价降到$80,000,000啊。 哇。 再平啲啊。跟住系咪即系呢啲叫做跳楼货啊， 即系加价。你揀阵风定揀 F 三？ 哇，冇得谂啊！其实诶，对价都要啊， 系对价都要， 都要$80,000,000啊， 系啊， 系啊，阵风都要、啊。 Warfighter 都差唔多$80,000,000啦， 都要啦、 啊，系我真系平靓正最。 同埋最紧要，因为佢个量多啊，佢后勤支援好啊，同埋咧佢啲零件平， 系， 仲有喂美军 train 你、啊，咁你系咪最好嘅战术先、 啊？ 理论上都系啦， 唔使学法文、 啊。咁啊，系咪先？系啦，咁所以咧就嗱，其实咧美军咧嚟紧同咧 Lockheed Martin 咧，仲有多个数要倾嘅，就话嗱，如果我再买多啲，我买440架，我咧就要我咧到时个价咧就大概攞370亿就得啦。如果你咁样计翻咧，就应该系哇7,000,000+嘅啫， 哇， 仲平啲咯，所以好鬼恐怖。 呢、這个呢、這个真系突破呢、這个啊！ 你有冇印象咧？特朗普一上台咧，话 F 三十唔太贵，跟住话哇，你咁贵，我唔买噶咁样。喂，真系吓窒咗对话对价喎。所以咧，特朗普咧，即系呢啲人咧，你真系冇讲， 识讲价啊嘛嘢。 呢啲叫 art of the deal， 玩到 deal， 系嘛？然后佢系神 deal， 大侠，然后佢系神 deal 大侠，我哋依家先知。 系啦， 咁咧就即系如果咁样降价落去咧，其实 F 三十五嚟紧真系称霸全球。 系啊， 你谂下呢个价钱，边个唔想买？ 你要买嗰阵时。默克尔抌硬，反正要 make in Germany 啊， 系 呢、這个第五代战机， 系 啊，而家都 要谂一谂啊， 谂谂啦，真系要。 喂，你之前话同法国合作嘅第五代战机嘛， 系啊， 冇声啦，都唔知点 ，Airbus 都唔知。 英国仲犀利，我话六代机，排他所五代机， 我唔做，我唔做啦， 五代机。 喂，讲说就很漂亮，但系身体很诚实，跟住即刻咧，女王号就整翻嘅 F 三十 B 降下先。系咪啊？呢单嘢就相当搞笑啦，系咪先？好啦，讲翻单意外啦吓。咁呢单意外咧，就其实咧史上啦，14年嚟咧，即系第一次坠毁啦。咁咧就即系喺个波福海军陆战队嗰个航空基地附近啦。讲咁咧就其实咧之前都有啲事故嘅嗱，今次讲翻啦，今次咧个驾驶员咧系安全弹射嘅， 系 逃生成功嘅，但系个伤势咧我哋未知。依家咧喺网站上话 evaluate 啦，即系仲系评估紧咯。咁咧呢个系最激噶啦。当然啦，如果你喺国内咧，你见唔到啲消息嘅。你有冇见过千二零坠毁啊？老实啦，有你唔知啊。 5,200系冇跌过嘅， 系啦。 你要信主席嘅， 系啦系啦，因为佢冇飞过，系咪？唔知啦。嗱，咁你苏五七你都冇见过噶，系咪？即系当然好多人开始追噶。喂，有冇搞错啊？你 F 三十五咁劲，你跌嘅，我哋千二零都冇啦，苏五七冇啦，系咪？ 人哋几百架你得嘅。得 个系都廿架，系咪？咁都系，咁所以咧就其中一个情况啦。咁今次咧好彩咧冇人受伤， 系 就冇平民受伤嘅，系啦。今次咧呢个咧就属于咩咧？就嗰个中队叫501中队。 嗰啲好似有冇啲平民真系掘零件？ 哇！呢个真系唔知道，同埋咧理论上咧军方应该第一时间去封锁现场。 封锁现场啊！唔好点呢嘅啊！点出边个斩边个手指？ 系边只手指点到？即斩嘅手指，我俾你食朱古力嗰单嘢，呢个你边只手点到？即斩。你话哎呀，我只尾指点到， 斩 只指甲剪咗佢。即刻要咁样，咁所以咧，今次咧个情况，嗱，当然咧，嗱 ，The Drive 咧，另外一个网页啊，有讲过，其实有冇可能咧一个问题就系嗰个雷击系统，因为咧佢冇避雷噶嘛，佢理论上佢系玩咩嘅咧？佢系玩咧用呢个嘅nitrogen， 氮气，大家知氮气就系薯片入面有氮气嘅，即系攞嚟咧防止咧你入面氧化啲嘢噶嘛。 因为佢最惰性嘅空气噶嘛， 其中一个最惰性啦，系咪？咁咧就攞嚟防止爆炸啦。但 系 个问题系咧，如果你部机熄咗咧，你熄咗之后咧就做唔到噶啦，做唔到咧。如果真系唔觉意啲雷附近，你就危险啦。所以呢部嘢虽然叫闪电咋，佢最惊就系闪电。所以咧，以前我哋系咪讲过咧？佢依家要买一个 extra 系统装上去嘛？ 系啊， 尤其是 B 系更加差嘛。 哦，系 B 系最差噶嘛，即系 C 都仲好少少。 咁如果真系中雷咁，咪呢啲叫做黄天击杀啊嘛？ 俾雷劈啦，总之黄天击杀， 系啊， 天兵天将都嚟帮手啊嘛。 系啊， 所以相当恐怖嘅。好啦，另外咧就即系都讲翻啦吓，咁今次咧其实个意外有冇咩成因系嘛？ 系 嗱，头先讲咗啦，会唔会系雷击咧？嗱，我哋睇片段咧，你又见啊，即系蓝天白云， 天气晴朗、啊， 天气晴朗系嘛？ 系啊， 咁当然你话喂，会唔会咧？其实咧佢上到啲咩平流层啊，成咁啲好高嘅地方，跟住然之后嗰度行雷城，咁应该战机都飞越咗嗰啲位噶啦， 系， 所以其实都应该唔会中雷。 我得应该引擎熄火。 引擎死机 啊 嘛， 引擎死飞。 嗱，有几个嘅情况咧，第一个会唔会系嗰个机身断裂咧？ 系， 例如话个翼断咗咧， 系 会唔会有机会弹？ 断咗嚟都会弹落嚟啦， 但理论上咧，如果断咧就唔会飞到咁样跌。 唔紧要，断都唔紧要噶，好似以前 F 15都系啦，断咗边翼都照飞翻屋企噶嘛。 哦，哇，我又唔知佢有冇佢咁硬净。 我哋话斋硬推啊嘛， 硬推啊嘛，但佢挨唔到，所以就喺附近坠落咗啦，挨唔到。嗱，会唔会机身断裂啦，断咗只翼啦，咁样嗱，呢个机会最细嘅，我觉得。 而家都好少机会发生噶啦。 嗱，另外会唔会引擎熄火系嘛？ 我觉得引擎 火系有机会嘅，系有机会嘅。 哦，我知道有雀仔， 有雀仔 ，bird strike，bird strike 系嘛？可能有机会啊，可能有机会。好啦，另外一个情况会唔会嗰个航电出问题咧？ 航电。 即系个电脑死机咧， 电脑死机 啊！嗱，如果电脑死机就真系乜都死， 即系好似初期啲阿帕奇直升机咁啊！ 系 你一个电脑轻机，你转唔翻人手，你就跌落去啦。 佢唔系呢个问题，转人手都唔得啊， 转手唔得， 都真系戚死啊！呢个 fly by wire 个 fly by wire 咁， 你喐唔到嘅，冇反应嘅喂， 喂，直头喐唔到啊！成部嘢 系咯， 你睇住佢坠落咯， 系 啦，系啦。另外咧，我曾经有估过嘅，会唔会系氧气罩出问题？因为咧，你知咧，其实咧近排咪成日都氧气罩问题。 我知我开盖唞气啊，就 唔系啊，佢嗰个咧嗱，我哋讲氧气罩咪讲过咧，第一个咧就系中间个折个转个阀咧，中间嗰嚿嘢咧 T 字位嗰嚿骨咧，嗰个嘢湿咗啦。另一个问题咧就 系 佢嗰个供氧嗰度咧，上次系咪讲咗水气问题？ 系湿啊，湿到 太湿咧会中毒啦。 系啊， 咁但系今次咧又唔似啊？点解咧？因为如果系咁咧，个逃生即系佢逃生唔到啦。 系啊， 如果佢 晕 咗 就 系应该死紧， 拉唔到、那個， 因为冇得自动弹噶嘛，冇噶，咁所以咧就又唔似啦，系嘛？ 系。 但系咧有样嘢咧，我哋又真要讲啦，就系、是、咧，你记唔记得我哋讲过咧 ，F16 咧有个系统咧就系防撞噶嘛。 系。 咁但系咧呢单嘢咧就系、是、你冇发觉咧 F35 佢哋据说咧嚟紧会帮 F35 装嘛。 系啊。 因为你 F16 有，冇你 F35 冇。 我嗰个软件嚟嘅啫，我觉得 系。系啦，咁但系问题应该未装嘅。 哦。 我就谂，如果装咗，系咪可以避免今次事件发生咧？嗱，你话嗱，我当啦，如果你成件事可能系因为嗰个机师咧突然间晕咗，机咧就炒临炒发觉，咦我醒喎，但 系 救唔到机啦，因为已经、哦、因为已经失速啦，咁我走啦自动。 我唔知喎，呢啲严刑拷打你，你晕咗系咪晕咗？ 但其实咁多严刑拷打都 check 到嘅，呢啲都 check 到，即系 你当中应该身体 有个黑盒可以 check 到你， 系啦， 即系记录咗你身体状况嘅应该 系啊 ，check 到，同埋部机应该咧点炸点坠毁都应该有啲渣男， 我觉得应该引擎出事嘅，我自己觉得。 系嘛？咁所以咧，我哋就估咗好多嘢嘅，系啦。咁当即系当中有咩咧？其实咧都详细咧，老实嗱，依家咧坊间咧都冇人落到定论。 紧要啦，有咩事咪赖雀仔啦，系咪？ 系嘛？ 我哋估边只雀仔啊？边只雀仔塞落去？ 系啦，咁好彩， 冇得塞落 系。哇！你竟然可以探访到 F 三十嘅系统，死死底啦，真系咪先？呢只咪大陆雀仔嚟嘅，报国嗱。咁所以咧，呢只嘢咧就呢只雀仔真系好荣幸啦，咁样死啊，即系死有轻于毫无啊。咁另外咧，我哋又讲翻啦吓，就今次咧，其实会唔会影响个前途咧？系嘛？咁因为咧，就当然大家都谂，其实你 F 三十咧，始终系史上依家咧最昂贵嘅一个武器啦。 F 三十，你除咗 F 三十，有第二部机咩？ 咁啊系哦。舍我其谁 系咯，唔代记得我啫嘛，系咪？ 同埋 F22 系冇得卖嘅 ，F22 冇得卖噶， 1200你又唔要，系咪？苏五七你又买唔到，系咪？ 佢自己都话，佢自己都话停止量产啦。 哦，咁啊，苏五七问题，俄罗斯都买两部咋？ 系咯， 即系佢都买苏三啊， 系咯， 咁所以就好大镬啦。好啦，咁另外咧就讲开咧就伊丽莎白女王号啊，其实咧又系搞笑嘅，伊丽莎白女王号咧啱啱啫嘛，又 系 啱啱就又系嗱，美国政府就公布要购买佢啦， 系 啱啱啫嘛，就系、是、同一日， 咁佢哋咧就有一架 F-35B 咧，就系咪登陆呢个伊利沙伯女王？ 系啊 ，Jo 我都估到佢专登去美国访问就系为咗接收 F-35B 啦。 咁啊，首先摆第一架先，系咪？咁啊，即系同特朗普识个 high 啦。 系啊， 咁咧就摆低就佢哋咧，系好搞笑嘅。啲媒体话手到合体，哇！即系啲字真系用好啲啦，合体啲字好奇怪啊，即系啲机械人合体咁啊。 咁啊唔系嘅，你。英国航母舰用美国飞机又唔系第一次嘅，以前啲 F4K 都系咁用啦，系咪？ 咁啊系哦， 系咯， 咁所以咧就理论上啊，即系依家咧佢哋话英国史上最劲嘅战舰，就配合呢个嘅， 唔系有人讲系英国史上最大嘅直升机航母舰，装置嘅 F35B 任工，真 系 笑到。 唉、哎，唔好理啦，总之上面都系一架即系固定翼嘅机嚟嘅，系啦，都劲嘅，咁咧就。原本咧其实都系位系细嘅，咁所以而家个问题咧就系如果咁样咧会唔会嗱？首先我第一样嘢啦，美国政府通常呢个情况系点咧？佢会军方咧就会停飞三个月， 系 停飞三个月研究咩事？ 定系 B 型啫嘛 ？B 型 咦咁今日就即刻喺你架女王好事？ 诶嗱咁讲，如果我已经俾咗你英国咧，就你话事噶啦。咁、哦、但系你觉得英国会唔会搏咧？都唔会搏啦，梗系 咁唔通我噶女王号都要停三个月，等你诶、欸，等你 check 完， 有乜所谓？喂 ，Alex， 佢冇 F-35B 都系咁行噶啦，佢上面冇嘢都冇所谓噶。 我叫佢摆喷火上去啦，系咪咁伟大？将最伟大嘅保护大英帝国嘅喷火战机摆， 我当你喷火啊，可以起飞就降落唔到， 降落唔到啊，死紧个战机降落，啲人佢都冇拦咗，冇美欧， 咁点算 啊？系咯， 装咗冇一扯就散。 唔系啊，夹硬可能夹硬你用个壁都停到嘅可能 系嘛， 夹硬都得嘅， 就好快散咯，呢个危机系啊。咁所以咧就今次咧，其实对 F-35B 嗱冇，我觉得冇致命打击嘅。 系 咁，但系咧美国军方啊，真系值得研究啊，究竟发生咩事。嗱，最好嘅梗系啲意外啦 ，bird strike 嗰啲冇得讲啦。 乜都赖 bird strike 咪得。 系啦，咁但系唔会嘅，我觉得美国佬即系佢可能佢可以公布件事系 bird strike， 但系佢后面要认真调查。 我请翻你做仔俾睇， 因为其实。你哋原师，你可以揾得翻，你真系叻啦，系咪先？唔系，即系佢要同盟国负责噶嘛？ 哦、 你谂下佢有咁多盟国，咪十个、啊，咁佢要同佢哋倾噶嘛？咁同埋你知全世界都系落单啦、啊，所以咧今次咧 F-35B 咧要倾。不过当然，其实对啲单咧影响唔大，因为咧通常佢都系买 F-35A 嘅， 系啊， 系啦。咁所以咧就今次咧就要研究，就究竟会唔会 我买 B 咪冇事咯？ 系嘛？咁当然我哋就咁谂啫。但系你觉得如果你系挪威，啱啱先收咗三架？你会惊唔惊先？我 A 嘅，所以但系你知 A 同 B 同 C 其实虽然话争少少啫， 唔同唔同， 差唔多。 我要意大利出厂嗰啲，我唔要美国出厂嗰啲， 系嘛？咁所以咧就嗱呢个咧吓，即系如果我哋咧嚟紧咧有最新消息咧，就 Facebook 公布嘛。 好啊， 啊即系我哋首先咧祝愿咧嗰个飞行员咧冇事啦，系咪？第二咧就即系希望啦，美国彻查呢个事件啦，咁即系令呢个世纪大 project 咧就唔好咁样落。 咁呢个希望黄蜂号可以嚟到香港啦，真系好快咗呀！ 系啦、啊，大陆快啲同佢倾好条数啦，系嘛？嚟紧啲美 国你都想抄人哋噶嘛？咁系俾人哋嚟啦，要 最紧要俾我哋军武器然上去睇下嘢啊嘛！我哋又组织多几个团，系咪咁样咯？ 嗱，你向美国大使馆呼吁啊！ 系啊！ 如果你架任何啲航母舰过嚟，记得请我哋两位主持过去啊！最多我唔带匙羹嘅， 我哋唔刮嘢嘅，放心，我哋唔会咁衰嘅，我哋冇衰仔嘅，系啦，讲明系啦，唔会带匙羹嘅，系啦。好，咁我哋就呢个特辑嚟到呢度系嘛，咁、 okay. 就请睇埋我哋其他节数啊， 好啊， 好。